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63回。见母后，太子还朝，念老臣狄公病故。却说庐陵王到了京中，狄公命裘万里将大营扎在城外，与袁行冲、安全藏三人来至黄门关处，请他赶速奏知武后，说太子回朝，午门候旨。黄门官何敢怠慢，却巧武后在偏殿理事，当即奏明。武则天听说是太子前来，虽是淫恶不堪的人，到了此时不无天性祸发，遂命入宫见驾。黄门官出来，将三人领至宫内。庐陵王见了武后，连忙俯伏金阶，泪流不止，说：臣儿久离膝下，寝食不安，定行九书，罪功难赦，只以奉命原贬，未敢自便来京。今或还朝，得沾母后，求圣上宽思赦罪，取见下情。奏毕，哭声不止。武则天见了这样情形，明知他是父屈，又不好自己认过，只得说道：孤家由今反西，往事不追，汝既由狄卿家保奏还朝，且安心居住东宫，以尽子侄，孤家自有定夺。庐陵王听了此言，只得谢恩侍立。狄公与袁行冲、金安藏三人复命请安，将各事奏毕，然后齐声说道：母今太子回朝，圣心安慰，但奸贼不除，何以令天下臣服？设非臣等保奏，勿听谗言，以假作真，示众奸计。那时江山有失，骨肉猜疑，是谁之咎？许敬宗、武三思等人若不依罪处置，恐日后小人诬奏，尤甚于前。臣等冒死陈词，苛求陛下臣断。武则天此时为三人起奏的名正言顺，心下虽想袒护，也不好启齿，当即传旨，命袁行冲为刑部尚书，许敬宗立即拿问，与武承嗣等到案训斥，复奏施行。三人当时谢恩出来，自是太子居住东宫。且说武承嗣与许敬宗自命高发往怀庆去后，每日心惊胆裂，但想将此事办成，便可无事。这日正在家中候信，忽听京都城外有号炮声音，吃了一惊，忙道：这是基辅之地，哪里有这军械响声？赶着命人出去查问，那人才出了大门，只见满街百姓不分老幼，无不欢天喜地，互相说道：这冤屈可深了，若不是这三人忠心为国，将李飞雄擒住，庐陵王此时也不能还朝。现在前队已抵城外扎营，顷刻功夫车驾便要入宫，我们且在此等候，好在两边跪接。当时纷纷扰扰，忙摆香案以备跪接。那人听说如此，心下仍不相信，远远的见有一匹马来， 一个差官飞奔过去，众百姓拦阻马头，问道：“你可由城外而来？庐陵王可进城吗？”差官道：“你们让开，后面随机到了。”那人知是实情，赶着分开众人，没命的跑回家内，气喘吁吁，向着武承嗣道：“不好了，庐陵王已经入朝了。方才那个炮声，乃是狄仁杰大队扎营，想必高发弟兄未能成功，这事如何是好？”唯恐狄仁杰等人不肯罢休，纠旋起来，获罪非轻。武承嗣听了此言，顿时大叫一声道：“狄仁杰，我与你何恨何仇，将我这锦绣江山得而复去？罢了罢了，今生不能奈何于你，来生狭路相逢，同他算账。”说罢，自知难以活命，一人走进书房养药而死。当时武承业见了此事，也知获罪不起，遂带了许多金银细软，由后门带领家眷逃往他方。唯有武三思不肯逃走，心下想：这武后究是我姑母，即便追出实情，一切推到他两人身上，谅武后也要看娘家份上，不肯追求。正闹之间，外面已喧嚷进来，说巡抚衙门许多差官衙役将前后门把守，说刑部现在放了袁大人，许敬宗为李飞雄氏革职归案审办。现在狄大人与袁大人已经奉旨将许敬宗拿下，顷刻便来捉拿他弟兄。武三思听了此言，也不慌忙，一人坐在厅前等候。稍顷，袁狄两人到了里面，先将旨意说明，便要命他同赴刑部。三思道：“二位大人既奉旨前来，下官亦何敢逆旨？但此事下官实是不知，乃舍弟与许敬宗同谋，现已畏罪身死，且圣上指命二位大人审问，并未查封家产，舍弟身死不能听他尸骸暴露，不用观圣脸之礼，全请宽一日，将此事办毕，定然投案待至。若恐下官逃逸，请派人在此防守便了。”袁行冲见他如此言语，明知武后断不至将他致死，此时见武承嗣已经自尽，大事无虑，落得做点人情，向着狄公说道：“武承嗣乃是要犯，既是畏罪服毒，且奏知圣上，请旨定夺。”当时两人依然回转刑部。这里武三思一面命人置办棺木等件，自己一面入宫，见了武后，哭奏一番，说前世皆武承嗣所为，现在已经身死，承业恐其波及，复有逃逸。武氏香烟只剩自己一人，如圣上抚念娘家之后，明日早朝赶速传旨开设，不然前后皆是一死，便碰死在这宫中。说罢大哭不止。此时武后回想从前，悔之已晚，当时也只得准奏，命他回去收敛成死。次日早朝也就设旨，说武承嗣虽犯大罪，死有余辜，孤念服毒而亡，着免戮尸示众。武承业在逃，沿途地方访拿解办，三思未与其谋，加恩免役。狄公听了此奏，知是奸臣不能诛绝干净，深以为恨。所幸庐陵王入京，奸宴已息，目前享可无虑。当下退朝出来，随同袁行冲到刑部升堂，将许敬宗审讯。敬宗知是抵赖不去，只得将前后被事直供一遍，随即录了口供， 次日奏明朝廷，奉旨斩首。狄元出朝，遂将许敬宗绑缚市曹，所有在京各官以及地方百姓受过凌辱之人，无不齐赴法场看他临刑。到了午时三刻，人犯已到，阴阳官报了时辰，快意举起一刀，身首异处。百姓见他头已落地，无不拍掌叫快，许多人拥绕上来，你撕皮他割肉，未有半个时辰，将尸骸弄得七零八落的，随后自有家属前来收敛。且说狄公与袁行冲监斩之后，入朝复命，武后封他为梁国公，同平章事，入阁拜相。所有袁行冲、安金藏等人皆论功行赏。李飞雄顾念自己投诚，勿听奸计，着免其斩首，戴罪立功。众臣次日上朝谢恩。从此那般奸臣皆为狄公威望，不敢再施诡计。庐陵王居住东宫，每日侍奉武后，趋近孝思。谁知乐极悲来，狄公自入京以来，削奸除佞，整理朝纲，全无半刻闲暇，加以年岁高大，精力衰颓，以致饥勤成疾。这年正交71岁，武后见他年迈，一日问道：卿家百年归后，朕欲得一家事为相，朝廷文武可命谁人？狄公道：文武运界有苏味道、李教两人，若欲取着落麒麟，则有荆州司马张柬之，此人虽老，真宰相村也，臣死之后以他继之，断无遗物。武后见了如此宝奏，次日便迁为洛州司马。哪知狄公宝奏之后未有数日，便身体不爽，到了夜间三更，忽然无疾而逝。在朝各官得了此信，无不哭声震地，感念不忘。吴谷上朝奏明武后，武后也是哭泣道：狄卿家死后，朝堂空矣，朝廷大事有谁能决？天夺吾国老，何太早耶？遂传旨户部尚书发银1,000,000，命庐陵王亲去科殿，谥告封为梁文惠公，御赐祭奠。回击之日，沿途地方妥为照料，然后传旨命张柬之为相。哪料那般奸臣见狄公已死，心下无所畏惧，故态复萌，复思奸诈。张昌宗、张易之两人欲复肆无忌惮。平日狐媚武则天，所有朝廷大臣、各部宰相一连数日皆不得见武后之面。庐陵王虽居东宫，依然为这般人把持挟制。张柬之一日叹道：我受狄公之谕，由刺史荐升宰相，位高禄重，不能清理朝政，只将万里江山送于小人之手，他日身死地下，何言去见狄公？一人思想了一会，遂命人将袁术以、崔元伟、桓彦范等人请来，在密室商议。袁术已到，听说武后连日暴病，不能临朝，因此二张居中用事，设有不测，国事甚危，如何是好？张柬之道：欲除奸臣，必思妙计。现在羽林卫左将军李多作，此人颇有忠心，每在朝房，凡遇奸贼前来，他便侧目而视，若能与他定谋，除去国贼，则庐陵王便无后虑。众人齐声道好，说：此人我等皆知，事不宜迟， 可令人就此去请。当下张柬之出来，命人取了名帖，请李将军立刻过来，有要事相商。此时李多作正因连日武后暴病，朝政风云，一人闷闷在家，长吁短叹，想不出一个善策可以将张昌宗两人除去。忽然家人来禀说，张柬之命人请你会议事。不禁心下一惊，复又暗喜道，我与他虽直分文武，他这宰相乃是遇人杰宝举，此时请我，莫非有什么妙计？当时回报立刻出来，家人去后随机乘轿来至张柬之相府。柬之先命袁术仪等人退避，一人穿了盛服在后书房接见。两人行礼已毕，续了寒暄。张柬之见他面带忧容，乃道，目今圣明在上，太子还朝，老将军重庆升平，可为人臣的快事，何故心中不乐，面带忧容？莫非国官职位迁，以致抱憾吗？李多作见问，知道试探他的口气，乃道，老夫年已衰迈，还想什么千官佳爵？但能如大人所言，重庆升平，虽死而无怨。若以华身而论，除国事未能报效，其余也算得富贵两全了。张柬之见他说了此言，也是同意心病，趁机便将除贼的话与他相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63回完。